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前几天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昆曲传承基地的挂牌仪式在北京大学举行，一台全部由高校学生演出的校园传承版全本牡丹亭也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上演。说到牡丹亭，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经典的昆曲剧目，最近几年关于白先勇先生的青春版牡丹亭也有不少的演出和相关报道，甚至可以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一提到昆曲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青春版的牡丹亭。都知道昆曲是咱们传统艺术中的珍品，那昆曲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形式？这汤显祖的牡丹亭为什么如此经典呢？关于白先勇先生和他的青春版牡丹亭，这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从北大的校园传承版牡丹亭演出说起，跟大家一块儿来聊一聊昆曲。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4月9号，北京大学幽静的燕南园里传出了阵阵丝竹之声，这是一台全部由高校学生演出的全本昆曲《牡丹亭》。白先勇先生介绍说，我相信一种表演艺术，如果没有青年观众的参与，就不会有辉煌的前途。大学生的文化水平比较高，容易接受像昆曲这样的高雅艺术。我们选择《牡丹亭》，因为这是昆曲经典中的经典，其中穿越生死的爱情主题可以打动青年学子的春心。青春版《牡丹亭》从2005年开始启动了校园巡回演出，几年间在海内外的30多所著名大学进行了巡演，甚至远到美国加州大学的4个校区演出，每到一处都受到了成千上万学生的热烈追捧，演出更是场场爆满。2009年昆曲进校园计划又深入了一步，在北京大学设立了经典昆曲欣赏课程，用讲座的形式聘请昆曲专家学者为大家讲述昆曲的历史美学，并且邀请昆曲大师示范演出。2013年又建立了北京大学昆曲传承与研究中心，9年来昆曲课在北大已经变成了一门热门的通识课程。去年校园传承版的牡丹亭开始建组排练，以北大学生为核心，公开招选了近40位学生，分别来自北京的16所大学和1所中学。剧组还移师苏州，由苏州昆剧院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员对他们进行1对1手把手的训练。演出的14人乐队也是由学生组成的，最后的排练还得到了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青春版牡丹亭总导演汪世瑜的点拨和认可。白先勇先生看到这次的演出成果也是非常感叹，他说2005年青春版牡丹亭首次进北京大学演出，当时北京的大学生大约95%以上从来没有接触过昆曲，而现在他们居然能够组团演出，而且是2个钟头全本的牡丹亭，这就是我们十几年来昆曲进校园的成果。对于现在年轻观众来说，一提到昆曲啊，大家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牡丹亭这个剧目，而且如果是欣赏过昆曲演出的，很可能他看过的正是这个牡丹亭的青春版。其实呢，昆曲的经典剧目不止牡丹亭一个，前段时间同样在北大演出的就有另外一台作品，是由苏州昆剧院主演的新版《义侠记》， 讲述了潘金莲、武松、武大郎以及西门庆的故事。那这个昆曲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形式呢？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就来聊聊这个昆曲的前世今生。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那这一开始啊，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知道中国最古老的剧种是什么吗？您知道它距今已经经历了多少岁月吗？相信对于第一个问题，很多人可能会脱口而出昆曲，但是对于这第二个问题，大家可能就有点含糊不清了。昆曲又叫昆剧、昆腔、昆山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被誉为是百戏之祖，也在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了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的代表作。昆曲最早的发源可以追溯到14世纪中叶，距今已经超过了600年。那说到昆曲，我们就要提到一位元代的散曲名家灌云石。这位灌云石是元朝的魏武尔人，精通汉文，做过翰林学士，深受汉族的思想和文学的影响，而且非常爱慕江南风物。他后来辞官隐居江南，改名易福，在钱塘以卖药为生，并且自号芦花道人。灌云石很擅长做散曲，他所创作的曲调传给了浙江赶浦的杨氏，被后世称之为海盐腔。海盐腔流传到了明代，就成为了昆山腔的先驱。昆山腔一开始只是一些民间的清曲小唱，流传的区域也只限于苏州一带，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就以苏州为中心扩展到了长江以南和钱塘江以北的各地。到了万历末年，昆腔又流传到了北京，从此成为了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影响最大的声腔剧种。昆曲的唱腔非常华丽婉转，念白儒雅，表演也是细腻动人，再加上完美的舞台置景，可以说在戏曲表演的各个方面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境界。昆曲中的许多剧本，比如《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也都是古代戏曲文学中的不朽之作。关于昆曲的前世今生，这其中啊，也有不少的趣闻轶事。那咱们就从这600多年的历史中挑出几个瞬间来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一说这昆曲发源地在昆山，兴起在苏州，苏州人会唱昆曲的多，风行的时候啊，连贩夫走卒、门人杂役都能哼的是有板有眼。明代有个叫吴屈罗的官长，带领部下在衙署里校阅文卷，加班到了半夜，大家都精神倦怠，睡眼惺忪，这位吴屈罗就叫来几个看门人，要他们唱曲儿给大家提神醒脑。看门人你推我让的，都说不会唱，我也不会唱。而这位吴长官呢，心中有数，公案一拍，大喝道：哪个不唱打20大板。按下一个才打了一板，挨打的和看打的就一起叫了起来：啊，会唱会唱。吴长官也笑了，从来唱曲儿要先打板，只不过此板非彼板呐。唱曲儿打板用的是弹板，左手拿板，右手打鼓，用来控制节奏。这鼓板的形制也延续了近200年，到了清代乾隆年间才进行了改革。这位器乐改革家叫屈松涛，出生在上海城北闸镇一个富裕的家庭。瞿松涛不仅曲子唱得好，而且演奏笛、笙、三弦都是高手，尤其擅长的还有打鼓。他打鼓的手法简洁质朴，不会加上一点俗气的花点子。他所用的乐器也都是自制的， 他嫌原来的旧鼓音色质重，于是自己潜心钻研，制造出了一种新鼓。这种鼓呢是扁体纤腹，质地轻薄，发声清越。他就用自己的名字给这种鼓起了个名字，叫松涛鼓板。很快戏班就都采用了这种新的鼓来演奏。瞿松涛一生沉浸在昆曲音乐中，除了昆曲什么都不爱好，也不懂经济之道，万贯家财也都耗尽了。到了晚年，他只能靠把竹子削成鼓槌来谋生，一副鼓槌才卖100文钱。而著名的清曲家叶棠当年就给了他最好的一个评价。有一次在一个以曲会友的场合里，叶棠听了瞿松涛的歌唱和演奏，对自己的子弟们说，你们的本领只能带来一时的愉悦，而松涛先生的本领是可以传世的。咱们再说到太平天国的时候，当年杨秀清在攻打安徽的时候，意外得到了几十箱的戏衣和道具。他回到南京就召集艺人，在清凉山搭台唱起了戏。太平军的戏剧事业也是从此开始。后来陈玉成就在军中建立了一个童春班，全都是健壮的少年，一边习武一边演戏。这童春班啊，既是科班也是文工团，遇到有仗打的时候呢，大家奋勇杀敌，等到胜利归来就粉墨登场演戏来慰劳兄弟们。他们演出的剧目各种声腔都有，但其中最主要的是一出昆曲演唱的《红阳传》。这出戏是从洪秀全、杨秀清、金田起义开始讲起，随着故事的进程，编一本演一本，最后演到了46本。内容是真实的故事，真实的人物，艺术上也很讲究真实，比如角色的装扮都和当时人物一致，既不勾脸也不挂胡子，完全是一出当时的现代戏了。昆曲本来就有动听的曲调，再加上通俗别致的念白，达到了雅俗共赏的效果。当时苏州黄土桥有个乡绅叫马建安，他组建团练杀了不少太平军，并且摆酒庆功，还招来了戏班子来助兴。正当大家觥筹交错，丝竹悠扬的时候，忽然听见一声喊，台上的木刀竹枪一下子就变成了真刀真枪，情意绵绵的才子佳人成了以一当十的骁勇战士，马建安很快就被杀了。看来这童春班昆曲演员的实力简直比古希腊的木马屠城还要厉害啊。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那今天咱们聊的是昆曲，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昆曲的历史和其中的一些轶事。咱们回到今天节目的开头，这个月啊，在北大演出的是由学生阵容带来的全本昆曲《牡丹亭》。那说到这儿，咱们也不得不来说一说这《牡丹亭》和它的作者汤显祖。很多人会把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放到一起来比较，明代剧作家汤显祖被称为是东方的莎士比亚，他创作的《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等戏剧也都是享誉世界。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确属于同一时代的人，而且他们俩都是在1616年去世。2016年是他们逝世的400周年，当时在中国和英国还举行了一场名为《跨越时空》的对话，纪念文学巨匠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的大型世界巡展。明朝嘉靖29年，也就是1550年，汤显祖出生于江西临川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父亲汤尚贤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儒士， 也是一位著名的老庄学者、养生学家和藏书家。汤显祖天资聪慧，从小受到家庭熏陶，非常勤奋好学。他五岁进家塾读书，十二岁能作诗，十三岁学古文，二十一岁中了举人。汤显祖的仕途并不算顺利，他一生蔑视封建权贵，常常得罪名人。晚历十九年，汤显祖四十一岁，他对日渐腐败的朝廷深恶痛绝，秉笔上书，触怒了万历皇帝，被直接贬值到了雷州半岛的徐闻，做了个典史。徐闻这个地方在中国大陆的最南端，过了琼州海峡就是海南岛，大概朝廷觉得那儿就是天涯海角了，所以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喜欢把不听话的官员贬到徐闻去。在徐闻待了一年之后，汤显祖被召回到浙江遂昌做了县令。在遂昌，汤显祖去酷刑、剪苛条、修书院，把这块地方当成了实现自己理想的地方，甚至放囚犯回家过年，元宵节还组织犯人关灯。不过这也给了他的政敌最好的把柄。汤显祖听说有人要赶他走，干脆自个儿提出了辞职申请，没等批复下来就挂印回家了。回到故乡之后，汤显祖就开始了戏剧创作，包括《还魂记》《紫钗记》《南柯梦》《邯郸记》合成的《临川四梦》就是在这个时期创作的作品。而说起牡丹亭，还有一个传说中的故事，是关于汤显祖的一位戏迷的，他名叫于二娘。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一位汤显祖的超级粉丝、追星族。有这么一条史料，被昆曲研究者们奉若至宝，它是明朝张大富《梅花草堂笔谈》里的一段话，说的是于二娘在读了《牡丹亭》以后，用蝇头小楷在剧本间做了许多批注，深感自己不如意的命运，也像杜丽娘一样终日郁郁寡欢，最后断肠而死。临终前从松开的纤手中滑落的正是《牡丹亭》的出版戏本，而且宝岩丹砂、密圈旁注往往自写所见，出人意表。当年的汤显祖也听说了这位痴情粉丝的事情，于是挥笔写下了一首诗《哭楼江女子二首》：何自为情死，悲伤必有神，一时文字夜，天下有心人。而汤显祖逝世150年后，和他同为江西人的清代戏曲家蒋士铨又写了一部《临川梦》，故事就是以汤显祖为主角，并且多次出现了于二娘这个人物，写出了于二娘和汤显祖的梦中相会。在现实生活中，汤显祖和于二娘或许无缘相识，可是在《临川梦》中，他们却有了时间跨度很长的交往，甚至是心心相印，这就是跨越时空的文字和艺术的魅力了。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呢，跟大家聊的是昆曲，是《牡丹亭》。那不管是青春版的牡丹亭呢，还是校园传承版的牡丹亭，都离不开一个名字，白先勇。我们知道白先勇先生是台湾当代著名作家，他不是昆曲演员，那他又是怎么和昆曲结缘的呢？白先勇先生回忆说，他第一次遇见牡丹亭是十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抗战刚刚胜利，他到上海去看梅兰芳和于振飞演出的牡丹亭，演的是游园惊梦那一折。那时候的白先勇根本不懂昆曲，是冲着看梅兰芳先生去的，没想到他却被演出的音乐和唱腔所打动，而且让他再也无法忘却，从此昆曲成为了他的一生挚爱。白先勇写过一篇小说，名字就叫《游园惊梦》。他回忆到，我那个时候28岁，写的是我现在的心情，暮年的心情， 这是写的最痛苦的一篇，写了半年，写了五遍。在网络上还流传着一个白先勇游园惊梦的段子，也被他本人所证实。白先勇说，1987年我在上海待了快两个月，快要离开的时候得知上海昆剧院演长生殿，我非常兴奋，弄了两张票。长生殿演得非常精彩，兴奋之余我去后台跟演员们聊天，聊得晚了我请演员吃饭。那时候上海饭馆不太容易找，找了几个都满了，后来他们说到粤友餐厅，我想这好了，39年没有回来，回来请客请到自个儿家里去了，就在汾阳路105号，本来是我的老家，我小时候在那儿住过一年。那天晚上我请了蔡振仁还有长生殿的剧组去，真的是游园惊梦。2000年白先勇先生生了一场病，是突发性心脏病，紧急开刀做了手术才活了下来。他感慨到，上天要他活下来可能是要他再做一些事情，而他最关注最忧心的就是昆曲，希望自己可以为昆曲做一些事情。正是因为这些机缘巧合，才有了后来青春版牡丹亭的诞生。白先勇认为昆曲有一套自己的表演呈现形式，不好随便改动，汤显祖的词句不好去改，那只有在现代舞台的呈现上下功夫。从2003年开始，牡丹亭的制作团队和苏州昆曲剧院的小兰花们磨了整整一年，尤其是著名昆曲演员张继清和汪世瑜老师的加入，让白先勇感动不已。他说，我看过张继清老师怎么磨沈凤英的，一个水袖动作30多次，不行再来，不美再来，磨得沈凤英两眼含泪。于九林给汪世瑜老师操练的都要跪了，戏服血迹斑斑，他留作纪念了，膝盖都出血了。我们这戏啊，真的是血泪汗磨了一年才磨出来。2004年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首演，大获成功。时间到了2009年，青春版牡丹亭已经是第三次来到北大校园演出。那个晚上气温只有-9摄氏度，但演完之后学生们却都不肯走，几百个人把白先勇围住，急切地说，白老师谢谢您把这么美的东西带给我们。白先勇说，他要听的其实就是这句话。关于昆曲和牡丹亭，时间有限，今天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节目最后一点时间，我们也来听一小段青春版牡丹亭的选段，感受一下这种传统文化之美。好，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We are young. 又是一年龙虾季，大街小巷、大小餐馆都挂出了招牌龙虾十三香的字样啊。可现如今的龙虾呢，不止十三香了，还有蒜蓉龙虾、油焖龙虾、冰镇龙虾、椒麻龙虾等等，怎么好吃怎么做。 三五个好友聚在一块，至少得点三四百块钱的龙虾吧。配上啤酒和几个小菜，怎么着也得五六百块钱。 是。 而一盒瑞麟羊奶粉，厂商建议零售价格258元，15袋独立包装，可以喝上半个月的时间。但今天活动当中，只要打进4007106840071068，直接享受89元一盒的底价直购。划算到这每一杯羊奶粉才5块多钱，您觉得贵吗？ 那不一样，这羊奶啊得天天喝，龙虾呢是难得吃。 没错，羊奶是得天天喝，就像一天三顿饭一样，它可以给身体提供各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多达上百种的营养元素，可以满足每天的营养需求。尤其是每天胡吃海喝的上班族们，这羊奶当中的上皮细胞生长因子和乳清乳铁蛋白让身体啊更轻松。要是难得吃一次龙虾吃坏了身体，那可就不是100-200块钱能解决的问题了。所以啊，平时的养护很重要。热线是40071068 40071068。 可听说呀，这全国的乳制品原材料价格都在大幅上涨，尤其是纯羊奶的收购价呀更是涨幅很大。那因此呢，从5月1号开始，瑞麟羊奶粉啊将正式上调价格，到时候89元直供瑞麟羊奶粉的活动呢就将成为历史了。 是啊， 4007106840071068。 算一算，要是5月1号之后一盒羊奶粉涨上20块钱的话，10盒那就是200块钱了。你像刚刚手机尾号2019的朋友订购了60盒，那就是节省了1200块钱了。而且凡是今天打进4007106840071068的朋友，订购8盒羊奶粉还要多送一辆价值198元的升级版的购物手拉车。4007106840071068。 家住通州区的刘阿姨订购了50盒，说这以前啊只有我一个人喝羊奶，现在呢我们全家都在喝， 是， 就连我们家的小孙子也爱喝。那今天呢订购还有手推车送，买米买菜刚好用得上。还有5089的董女士订购了48盒，说喝了2-3年的羊奶粉了，怎么说涨价就涨价了呀，这一次大概会涨多少钱呢？ 具体的涨幅价格还没有公布，不过估计应该不会低于100元左右了。因为这次全国奶制品原材料收购价格上涨幅度啊最大的就属羊奶粉了，涨幅达到了3倍，所以现在打进4007106840071068，只要您能够订购到89元的瑞麟羊奶粉，那一定就是赚到了。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840071068。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感恩4周年真情大回馈，周年庆活动再续4天，优惠再次升级。4月19号至4月22号期间，首单订购商品即享受9折优惠，购买同款商品接二件88折优惠，同款商品多单订购即享受85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我是李阳。 其实说到这个三文鱼啊，现在很多的